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十九集，东树身后传来杂乱的脚步声，他一回头，见成灾等人跑了进来。看见倒在地上的男人，明日香发出低声惊叫：“ 啊，这是谁啊？” 当然，没有人回答。 美宝， 荣唯子说着就要上前，被成灾制止了。东树小心地接近，那男人闭着眼，看起来还有呼吸。美宝将脸转向东树，一脸惊慌。东树把男人的手从美宝脚上拉开，男人似乎昏过去了，手上已经没有力气。脱身的美宝径直冲向妈妈，荣美子紧紧抱住她。 是什么人？ 不知何时来到旁边的成灾说道：“ 不知道，我来的时候就是这样。” 男人脸上脏兮兮的，看不清楚，但估计30多岁或者40出头，短发，胡子拉碴，衬衣上也沾了泥污， 脸这么红。 成灾转向围观的人：“ 蔡蔡美小姐，能诊断一下吗？” 蔡蔡美惴惴不安地走上前来，蹲下身按住男人的脖子，脸色随即严峻起来。 发高烧，我估计有39度以上。 成灾脸色一变， 这可不妙，快把他抬到亮的地方，在这里没法处理。 抬到一楼休息室吗？ 啊，那里可以。太医，帮个忙。 在众人的注视下，三人抬起男人。男人昏迷不醒，但脸痛苦地歪着。要下楼梯时，抬着男人腿部的太医手一滑，大叫一声：“ 不好！” 拖着男人后背的东树猛地伸出一只手拖住他的臀部，稳住了男人，但男人因此侧转过来，衬衣掀到背上。一瞬间，东树屏住了呼吸，男人的背上有鲜艳的纹身。他和成灾对视一眼，其他人似乎也看到了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成灾一言不发。 小心点吧，受了伤就更麻烦了。 只有太医说了这么一句。男人被抬到休息室的三人沙发上，蔡蔡美马上在他腋下放入体温计，随后又打开了冷藏箱，开始查看里面的药品。 是感冒吧？ 成灾俯视着男人。 是那样就好了。 蔡蔡美语焉不详。 有情况？ 蔡蔡美迟疑着说道：“ 可能是流行性感冒，刚才那个房间里有呕吐的痕迹。” 东树顿时后退一步，不只是他，荣美子也抱着美宝移动到了远一些的沙发上。 能做检查吗？ 蔡蔡美摇头：“ 没有带检查的设备来，因为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” 那么治疗药？ 达菲很有效，但我们没有。 退烧药呢？ 有，但只是应对病毒性感冒的，可能会起反效果，再看看情况吧。 成灾叹了口气，伸出手指插进头发里挠了挠，姿势不变地环顾众人。 在病症确诊以前，请大家不要靠近。蔡大美小姐，你也要离开。 可是也许病情会恶化。 我待在他的旁边，当然我会保持距离，防止被感染的。 既然这样，我跟你一起。 蔡蔡美很干脆地说：“ 好，东树，大家拜托你了。” 东树点点头，准备带大家到远一些的地方。然而无需他开口，其余人已经开始移动了。除了成灾和蔡蔡美之外的9个人聚集在先前的餐厅。太医和明日香从厨房找来罐头和袋装熟食，和餐具一起摆开。 怎么说也是酒店的餐厅，竟然用这样的东西，真令人失望。 明日香一边打开罐头一边说道：“ 啊，什么东西都分为外表和本质，还好能够填饱肚子，不就挺好了吗？” 山西沉稳地说：“ 话是这么说，但是不能用火，还是挺难受的。” 户田把叉子插进熟食袋子，直接将食物插出送进嘴里，边吃边皱眉头。 简直是太空食物。 这种干酱啊，凉着吃也很美味，要是能抹在咸饼干上吃那最棒了，鱼子酱也不错。 太医边嚼边说， 难得奢侈就大吃一顿，那家伙的心情我很理解呢。 户田向休息室那边晃晃叉子， 这件事你哥打算怎么处理？ 小峰皱着眉头转向东树说道， 什么事？ 那个男人你也看见了吧，那家伙是黑社会啊。 小峰此言一出，大家都停下手，脸上都流露出紧张的神色。 的确是，可那又怎么样？ 小峰很烦躁地摇晃着脑袋。 我知道不能丢下病人，何况在目前的情况下多一个伙伴心里也踏实一点，这也是事实，但前提必须是他得是一个普通人，那家伙不是。 东树没说话，他很理解小峰的意思。这时明日香插话了， 可是你怎么能断定呢？他是什么人还不清楚吧？ 小峰稍微往后一仰， 是黑社会吗？没看见纹身吗？ 因为是黑社会就断定他是坏人吗？ 别说这么幼稚的话了，不是坏人就不会进黑社会。 被人说成幼稚，明日香生气地瞪起了眼睛。 你也太武断了吧，也有人是不得已才加入黑社会的，后来后悔并且认真改过的人社会上有的是。我初中的学长原先是暴走族，后来反省自新，他还当了老师呢。 小峰耸耸肩， 不要把暴走族跟黑社会相提并论，不反省年轻时干过的坏事的人才会进黑社会，那种人即便想改正也没有普通人的道德，还是会留恋过去的。而且那家伙纹了身，那就是陷入黑社会的证据，我实在是不觉得他会跟我们好好相处。 我觉得那都是你的主观臆断。 明日香撅着嘴瞪着小峰， 那你说怎么办？难道我们要见死不救吗？ 我没那么说啊，我是说不赞成他加入我们。 那不一样吗？把他就这么丢下，他根本就是死路一条啊。 我觉得， 山西慢条斯理地说， 丢下他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 老爷爷， 明日香显得无可奈何。 啊，不不不， 老人摆摆手说道， 我不是说因为那人有纹身就算死了也无所谓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，比起这一点我更在意他可能感染了流感这件事。如果只是感冒的话，留下他他也不会死掉，会死人那还得是致命的病，让他待在身边等于给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带来了危险，我是说要避免这样的情况。 淡淡的口吻带出的话出自数小时前让妻子安乐死的山西之口，沉重的令人憋闷。小峰和明日香都沉默了。太阳一落，四周迅速暗下来，成灾点亮预备好的蜡烛，纹身男人仍在昏睡，蔡蔡美坐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，手指按着眼角。 累了吧，蔡蔡美小姐，和大家一起休息吧。 没关系， 别勉强，人在疲劳的时候免疫力会降低，对吧？ 真的不要紧，而且说实话跟大家一起有点不好受。 哦，是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吗？ 啊，不是，眼看着大家一点点衰弱下去，心里不舒服，也没能救回山西夫人，一想到这种事情还会发生我就，所以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 程灾默默点头，感觉能理解蔡蔡美的心情，他自身也几乎被一种无力感压垮。 九五先生，你才是累了吧。 啊，不，没问题，我对我的体力很有自信。 蔡蔡美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目光里混杂着怜悯和羡慕。 你怎么会那么坚强呢？你从没有放弃过或者遇到过挫折吗？ 成灾闻言苦笑起来， 怎么可能，我是很软弱的人，为了掩饰这一点才不得已假装张扬一些。 蔡蔡美摇头， 一点都看不出来。我一直在想，毕竟是警察，果然不同。 警察也有各种各样的，做坏事的警察也不是没有。 也许吧， 你弟弟也是警察，他一定很崇拜你。 他？他可没有。 成灾恢复了认真的表情。 我们的父亲也是警察，是受了父亲的影响。 原来是这样，那你父亲一定很自豪吧？ 他已经去世了。 对不起。 蔡蔡美缩起肩低下头。 不用道歉，已经很多年了。 成灾用烛光照着手表，快到六点了。 轮流休息吧，没有必要两个人都守通宵。你先去睡一会儿，两个小时后我叫醒你。 不，我是 为了应付关键时刻才让你休息的，拜托了。 蔡蔡美有点迟疑，但很快便接受了，点点头。 好，那我眯一会儿。 他说着在沙发躺下，看起来是相当的疲倦了。蔡蔡美很快进入梦乡。成灾听着他的鼻息，注视着烛光，他的脑海全被在首相官邸发现的 P13 现象报告占据了，无论做什么那件事都挥之不去。要不要告诉大家？这个问题困扰着成灾。他明白终归得说，可在生存都有困难的现在还是难以开口，毕竟是那么令人绝望的内容。蜡烛变短了，他正要更换，一直纹丝不动的男人发出了呻吟声，还睁开了眼睛。这在昏暗中也能看清，男人跟注视着他的成灾目光相接。沉默片刻，男人呻吟般说道： 吓我一跳。 醒了。 梦见遇上一个小女孩，可没想到真能见到人。 你不是做梦，那女孩是跟我们一起的，你抓住了她的脚之后就昏迷不醒了。 成灾从冷藏箱里取出一瓶矿泉水，走进男人。 喝吗？ 男人眼神里透出戒备，但还是伸出了手。成灾把塑料瓶递到他手上，男人默默地喝水，他看起来相当口渴，一口气喝掉了半瓶。长吁一口气后，他看着成灾。 能不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 人消失了，现在能说的就只有这些。 男人嘴巴一歪。 别骗我，人怎么可能消失呢？ 他说着想要起身，但紧接着便失去平衡倒下了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